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朝委会、南方推进企划团、海外方朝委会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如下：联合公报，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朝委会、南方推进企划团、海外方朝委会工作会议于8月11号到12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会议上就促成北方所提出的全民族统一大会及其最高形式联席会议举行的当前活动方向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协商，并就祖国解放71周年民族共同活动和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及各阶层统一活动问题等也进行了讨论。会议参加者认为，虽然原定在今年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的联席会议因内外反统一势力的阻挠活动而未能举行，但联席会议建议是旨在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为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打开新出路的最合情合理的途径，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并对此达成了共识。会议决定，当前为在北方、南方和海外召开联席会议而积极努力，随着南方成立朝委会而组成全民族共同朝委会，还商定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举行旨在促成联席会议举行的活动。参加会议的北方、南方和海外代表团对于联席会议、815民族共同活动、北南工人统一足球赛等活动因南方当局的不许而未能举行深表忧虑和遗憾，并商定坚决果敢地开展活动来实现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基础和来往。北方、南方和海外商定今后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和协议，按照同胞的志向和要求积极协商并推进旨在促成联系会议举行等全面实现统一活动和接触的一系列问题，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和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朝委会、南方推进企划团、海外方朝委会2016年8月12日于中国沈阳。